黄国伦称，鸟巢很大，但只是开始，我的音乐梦想不会停留在鸟巢，我要再出发挑战下一次不可能。罗马的马西莫古竞技场首次批准提供为华人歌手举办演唱会，空旷壮阔的户外场地比鸟巢更大，可以容纳十多万人。黄国伦将演唱会主题定为爱在罗马，整场演唱会将围绕爱的主题，邀请了巫启贤、范范、Alin 以及李慧珍同台献唱。近日，陈晓东和王晶烨最新合作单曲《不懂爱你》上线，两位用柔情的男声与自身的魅力光芒征服歌迷，用歌声安慰饱受情伤的心灵。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can take the night I love real easy. And I know that you'll still wanna see me on the Sunday morning music real loud. Let me love you while the moon is still out. Something in you lit up heaven in me. The feeling won't let me sleep, 'cause I'm lost in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些在这一周当中啊一些个热门单曲了。刚刚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Cam Harris featuring Dua Lipa 带给我们的 One Kiss，这是他们两位来去合作演唱制作而成的一首全新的流行舞曲版本，4月6号全新发行。那时隔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呢这样的一个热度还是真的是没有减 减少，反而在榜单当中依然是有很好的一种呈现。而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分享了另外两个音乐爱好者们他们的合作的作品了，并不是那么那么的著名，但是却一炮而红。让我们来听一下 Alone Together by Danishay。 Couldn't help but notice you were sitting by yourself, dropping lines in a corona like you're trying to get over somebody else. It's funny how your story sounds a little like mine. Oh, 'cause I've been at a table with a bottle, giving labels to pass the time.To be alone together, kissing over there in the corner where nobody else can see, keeping each other company.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leaning up against my car door, parked outside on the street, where it's just you and me.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I couldn't have noticed you could use another drink.Tequila, so what's the thing? We could be blue as a neon light, singing them sad love songs all night. We could say goodbye just at home, but if we're gonna be alone,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Kissing over there in the corner where nobody else can see, keeping each other company.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leaning up against my car door, parked outside on the street, where it's just you and me.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oh yeah. We should be alone together, over there in the corner where nobody else can see. Resonance 节奏驾到。 Every morning you wake up and you're reaching out for me. Found you someone you could have just temporarily. And everything you wanted, I knew every thought about you. From your head to your toes, from your heart to your soul. And I don't wanna know.So why you gotta be that honest for? I ain't hold your heart no more. Why you gonna make me insecure? Who's loving you? I don't wanna know it now. Who's loving you? Who's touching you? I don't wanna know it now. Who's texting you? God damn.So long ago. Hope you don't cry. Oh, 首歌，这是来自于 DBBS featuring Black Bear 带给我们的 IDWK 哈。这首歌其实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嘻哈加上电音的一种结合作品了，就是在这个月的一号啊，六月一号刚刚发行的一首全新单曲。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可以用这样一首单曲作为自己的健身伴奏呢？是不是？正在我临直播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630，回复0630，马上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咯。那当然今天节目里面也会有更多的欧美音乐送出，包括有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我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创新的混音作品，来自于老歌的新分 Tiesto 版本的混音了，来自于 Ed Sheeran 带给我们的 Happy 啊。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 saw you in another zone. Only a month we've been apart. You look happier. Saw you walk inside a bar. You said something to make you laugh. I saw that both your smiles were twice as white as ours. Yet you look happier. You do. It's like 1, 2, 3, just as easy as can.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eam.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delicate.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刚刚一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带给我们的 Delicate。那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欧美音乐的潮流单曲。那其实呢，今天我们放送的这样一首歌的 Delicate 版本呢，也是来自于 Swell and Rain Taylor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一个版本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稍后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欧美热门单曲，来自于 A Rush featuring Pete Fu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歌了，叫做咖喱咖喱，一起来听一下。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Loving the cold, loving the pain, loving the fear, seeking the gold. I rip my shoulders. I can see clear, ending is near. Just wait a few years, I will repair. I will stay sober. I close the window. I shut the go, leaving the years, leaving the time, stay away from my mind, childhood is over, don't come too close, then I will ru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way, away from your warmth, I close the window, I shut the door, no time for strangers.But if I would, and if I could, then I would do it for ya.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And I would do it for you, for you. Mm-hmm. Mm-hmm. And I would do it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And I would do it for you. 又来自于 Cher Floyd 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咯，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可以回复一下关键字0630，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歌单呢已经为您列好了，就看你愿不愿意更新一下你的播放器列表咯。而下面时间继续来放送新歌，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夏日迷情浪漫法国电子双人组合叫做 Kid Huskow， 2018天他们的中国巡演也要开始了，我们非常喜欢他们这样的一种组合状态下的电子音乐双人巡演，不可以错过这样一首新歌吧，一起来听 La Vitrines， 一起来关注一下。 自于法国的电子双人组合 Kid Franz Gaoli 带给我们的 La Vitrine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 Up and Down 来自于 Morgan Welcome to Florida Georgia Line， 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Got here just in time when I hit him with a line before I went and lost my mind. And I ain't been here long, but the bobber's in the pond going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Tonight we're gonna raise a whole lot more than cane, cause there's money in the bank and tomorrow's Saturday. So if they pass that fifth the jack this way, I turn it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We're just holding it down.Still proud of what you got, cause when the day is done, redneck is from the sun. Going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We're just holding it down here in BFE. Still rolling around with a burner CD. Freebird 5 minutes deep, head bobbing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We got what we got, we don't need the rest. Can turn this parking lotCamp this way, I'll turn it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We're just holding it down here in BFE. Still rolling around with a burner CD. Freebird 5 minutes deep, head bobbing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We got what we got, we don't need the rest. Can turn this parking lot into a party with a nice chest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I'm a rebel, just no kickstand.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刚刚一首歌，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波特兰的一个迷幻摇滚乐队，叫做 Portugal The Man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 Feel It Still， 势头不减啊！这一首热门单曲呢，可以说是在这个近三个月来都是能够被人们是反复播放的一首歌曲，而且也成为了抖音当中的一首热门单曲了。更是也打入过了美国的电台流行榜前40强。节奏很欢乐，而且呢，男主唱这个声音雌雄难辨的一种假音，非常迷幻又惊艳了一些。而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关注另外一个来自于德国柏林的音乐家 Frank Thomas， 他呢用他的艺名叫做 Thomas Gelt 来进行创作。早期的作品呢是以 Trance 为主，后来呢又主攻这个 Progressive House 以及 Tech House 的方向。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 Thomas Gelt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混音单曲，叫做 Begin Again， 再一次开始。而这个版本呢又是被一位 DJ Tom Star 再次混音制作过的版本了。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音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不要忘记能够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一下0630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而稍后两小时将会是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您将会听到一边看球一边适合听的那些个 progressive 音乐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Your lips resting on my shoulder, sharp teeth letting me know you're there. I sing out like an animal. Maybe we can mee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gain. Every time you look at me, do you see a light flash before your eyes? Maybe we are all we need, so I'm gonna run until I'm by your side. And I say

A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97.4 Daijian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DJ Music Radio Resone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吉利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 四五零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2分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开始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网友们去分享的内容啊，刚刚呢我们听过了一个小时关于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风格的音乐，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把 progressive 发扬光大才行。那是因为今天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听感呢，变成一种各种各样的现场的混音，而现场的混音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不可预料性，所以呢，我们能够听到 DJ 们他们在现场是怎样用他们的音乐语言去抓住我们的耳朵的。而今天我们的 live stream session 带给我们的作品依然是来自于 DJ Panda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第一部分啊，希望你能够来喜欢。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呢，首先开始就是 Infinity 来自于 Magic Maya。

果喜欢今天这样的音乐节奏，我觉得完全可以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增强一下互动。比方说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630四位数字，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直播歌曲列表。现在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样一星期当中我们为您放送了什么样的一些音乐内容，而且呢我们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歌单呢帮你去更新一下自己的音乐播放器哈。周六周日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去呈现一下跨界的爵士音乐，融合爵士 Chill Out 和欧美流行的热门单曲以及耳边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只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耳边的音乐作品都是这样的一些个来自于 DJ 们他们的现场作品的混音咯，我觉得在现场的混音总是能够激发出人们更多的一种夏日的激情。是的，那么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在夏日激情当中，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给自己音乐的沉浸，比方说呢能够怎样去让我们感受一种节奏的狂欢。 W Music Festival 要来了，就在7月14号的时间，我们到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 W Music Festival 啊，当然了我们也邀请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怎样去放肆拥抱属于 W 的音乐盛典。到时候的话我们也会能够在现场啊去感受一下各种各样 DJ， 包括有 W Sounds by 天才 DJ 系列，包括有像是 Seven Eva 徐以及 Scotty B Nancy Mann 还有 Dimitri Delight 等等等等的好音乐由他们现场为您送出。此外还不能够错过有相关我们的特邀的 DJ， 有孙梦也是 Lantern 的 DJ， 还有像是来自于 Elements 的 DJ Grant Katona， 还有呢我们有现场的表演，也包括 Jack Long 和Concha 他们的萨克斯风以及相关的表演内容，千万不要忘记来锁定一下我们的7月14号的首场的夏日律动狂欢大派对喽！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 W 或者回复一下报名，马上来看看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大派对为您呈现。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还有不到十分钟时间，我们要进半点的广告时间了。那么半点之后呢，也是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频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带给您的节奏驾到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半点之后来开启一下今天的点名互动。好像很久没有玩这个游戏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来重回一下当时的点名时代。很简单，我们的游戏方法很简单，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然后呢把这样一张带有魔力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即可能够参与我们在今天下午的3:38将会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听到你的微信名字。但是要注意一下啊，有些朋友的微信名称是一个什么图案啊，是一个火星文之类的，我没法读啊，后台显示不出来呀。所以呢，还要拜托各位起名字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做一个很好的微信名称，能够被人家记住啊，比较好一些。拍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你的照片。 Resonance 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常常先生，记住是声音的声哦。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630，获得我们本周节目当中两天内容的所有歌单列表，按照我们的歌单去查询一下各种各样的音乐资源吧，去更新一下你的播放器列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歌单。当然你也可以再通过一些其他的音乐软件来搜索关注常先生，当然也可以直接订阅一下我的歌单哈，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5:35，还有3分钟就要开始点名了，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呢？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各位的热情参与。18:38来到了我们在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个最最最最最神秘的时间，也是最充满了互动性的时间，因为很多听友们都等待这一刻等待很久了，因为我们已经也很久没有玩这个点名的游戏了。今天我们卷土重来啊，不我们是重装上阵啊，再来玩一次点名的互动。到现在为止，如果再没有发照片的话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要跟朋友们来开启这样的点名互动了，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首先来欢迎一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呢是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伴着海浪在沙滩上，应该是用树枝或者是用贝壳写下了 FM 97.4节奏驾到这四个字，哇，然后把照片发了过来，我觉得这诚意满满哈，可能开一次海边的派对，我觉得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派对的牵头人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了。当然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Angel， 你好，你是最后一位发过来照片的，再晚一秒钟就没有机会了。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张秀福，还有轻盈星月 LOM 啊， 还有呢，画个逗号给明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位的名字很长啊，都是啦啦啦啦啦。嗯，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郭和宇，你好，还有流星雨 Anchor， 他还说常先生周末好啊，是的，周末好。还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法图麦，还有孙新德以及 Fiona 和他的妈妈 Ice Wine。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我，再来欢迎看未来风调雨顺，还有橙色记忆风同学、金子、超杰，还有刘江以及 Calvin 五、李福林。再来欢迎网友东方，还有只有今天最真实，以及 HA 哈近放单位风雨雷人、飞同学、老傅、Miss 吴，还有杨丹。在这里再次感谢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们，伴随这样的音乐来去感受一种在行进中的质感。当然如果没有听够的话，我觉得可以能够跟我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版本，比方说我们可以在7月14号的时间来一次 W Music Festival， 来去感受一下一群 DJ 们他们在现场奉献出不同时段的不同的音乐作品。到时候我们相约7月14号见咯，对不对？想要报名的话呢，赶紧来去回复一下关键字叫做 W 就可以了，看一看相关情况了。